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本周的中期和后期将分别出现一次冷空气活动，因此基本不会出现持续雾霾的天气，能见度整体还不错。日前，中国央行等五个金融监管部门明确，资管产品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管理费之外的投资收益应全部给予投资者。铁路总公司所属的18个铁路局均已完成公司制改革工商变更登记，日前正式挂牌，这标志着铁路公司制改革取得重要成果。近期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出现押金难退现象，引发广泛关注，因此交通运输部等部委召集全国17个省份及北上广深等城市交通主管部门举行研究会，商讨共享单车押金监管问题。记者在北京多家租车机构调查发现，难以找到一家可以提供儿童座椅的门店，而租车机构称其之所以不愿意提供座椅，是因为家长不提要求，而目前对于儿童座椅方面的安全监管仍然处于盲区。近日，朝阳区规划分局公示了两处集体租赁房项目的规划，其中一宗是朝阳区黑庄户乡狼心庄村集体租赁房项目，另一宗是朝阳区18里店乡西之河集体租赁房项目。日前，京投公司负责人介绍，城际铁路联络线直接连接首都机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环球主题公园和北京新机场。在北京最大的候鸟聚集地延庆野鸭湖湿地公园，立冬过后将会有近万只迁徙鸟陆续飞往南方等地，野鸭湖湿地公园今起封闭4个月。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969。 1987年，姜育恒加盟了飞碟唱片，推出作品《异动的心》。这首歌曲是由著名词曲作者梁鸿志为姜育恒量身定制的一首佳作，描绘了一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必须到陌生的城市打拼，又渴望回到最初的纯真。这里是经典969，每晚7点的都市夜归人。这首歌说的是否是你呢？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张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经过的事已随风而

足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岁末的北京，春寒料峭，李小杰新专辑媒体签唱会的现场却丝毫感受不到初冬的寒意。在李小杰撕心裂肺撼人心魄的歌声中，被歌迷誉为音乐大叔的歌坛狂人实力唱将李小杰现场演绎了男人的话。这里是经典969都市夜归人，听到李小杰的演唱男人的话。 男人心中的话，沉默也是种日子，总有酸甜苦辣，想把美好都留下。其实想说的话，无论这天地之大，笑看风雨一路繁华，端起酒杯说说心里话，说一句感谢兄弟，感谢朋友，感谢你和他，感谢情谊天长地久，直到我们都老了。我说的男人的话，真挚的话， 没有一丝虚假，青春年华那些笑话，梦里总会想起他。看风雨一路繁华，端起酒杯说说心里话，说一句感谢老爸，感谢老妈，感谢我的他，感谢幸福敲开了门，爱是美好的牵挂。有时候男人的话不爱表达，心里却放不下，再多风雨我都不怕，都是为了这个家。说一句感谢兄弟，感谢朋友，感谢你和他，感谢情谊天长地久，直到我们都老了。我说的男人的话，真挚的话，没有一丝虚假，青春年华那些笑话，梦里总会想起他。说一句感谢老爸，感谢老妈，感谢我的他，感谢幸福敲开门，爱是美好的牵挂。有时候男人的话不爱表达，心里却放不下，再多风雨我都不怕，都是为了这个家。这个家

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侣，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世间所有的爱都是为了团聚，唯有父母的爱指向别离。父母是这世上愿意永远等着你的人，你可以在外面自由闯荡，肆意快活，可是一旦受了伤，受了委屈，他们一直都在家里等着你回去疗伤。 你

去爱你。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本周末将有一次冷空气活动过程，周六天空云量将增多，周日冷空气南下，天空转晴，地面有四级左右北风，气温将进一步下降。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业分预案2017年版正式出台，将制造业企业停限产响应级别从以往的橙色预警提前到黄色，并且增加了企业减排措施，以满足相应减排比例的要求。有着延庆古八景之一的独山夜月遗址发掘工作进入尾声，工人们将对裸露在外的发掘现场进行防冻保护措施，明年春天将进一步维护修缮。公开资料显示，据调查，2016年在线教育平台中小学生用户超过了三成，多达3000万人，但这些在线教育 APP 却良莠不齐，问题层出不穷。近日密云水库蓄水量突破20亿立方米，这是自2000年3月23号以来密云水库首次突破20亿立方米。据最新消息，11月沪牌拍卖最低成交价93100元，平均成交价93130元，参拍人数226911人，中标率4.8%。我国首个全国性的城市地质调查报告显示，我国337个主要城市地下可开发空间资源90亿平方米，可置换地表土地面积880万亩。北京大兴近期推出291套公租房，目前已经可以申请了。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天气逐渐变冷，一阵冷空气使得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再次下降，南方的朋友也感受到了寒冷的天气。安全形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截至今年的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2.05亿辆，在车流量剧增的今天，行车安全更是不容忽视。冬季行车应该平缓加减速，车品如人品，有些人开车性子急，喜欢急加速和急减速。在气候寒冷的北方地区，由于路面容易积雪或者结冰，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大大降低，急加速时车轮容易打滑空转，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在冰雪路面上行车最不利的因素就是附着力较低，开车时除了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之外，还要慢，保持低速行驶，加速时缓踩油门，防止车轮打滑。冰雪路跟车的安全距离是干燥路面上的3倍，所以跟车行驶时要与前车保持较大的距离，一般时候正常道路条件的 1.5到3倍，如果需要减速，需要提前踩刹车，留有足够的刹车距离，防止追尾。另外转弯时适当增加转弯的半径，缓转方向盘，适当减低车速，以防车轮侧滑。那么在恶劣天气应该尽量避免超车行驶，当你遇到了雨雪天气，由于能见度较低，视线受到限制，容易引发多车追尾的重大交通事故，所以要避免突然的加速，以及预防突然转向或侧滑。超车时视野变窄，判断能力变差，直接影响驾驶人的操作稳定性。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驾驶人往往措手不及，容易造成碰撞、翻车等交通事故。同时超车时速度较快，需要有足够的超车距离，尤其是在雨雪天气下，视野和路面条件都比较差，超车距离要比平常的道路条件更长，如果盲目超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冬季行车更要万分小心啊。 哪怕说出口只需要一秒，

放不下，休息一遍吧，回头我一眼已经很多年的时间，坐过手指间看着天，我又回到老街，靠在你们身边渐行渐远， 不管你脾气有多坏，和他们翻过几次脸，吵过几次架，到最后他们愿意张开怀抱等着你回头。不管你多少岁，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小窝，他们永远都给你留着一盏灯，一个房间，只要你回去，那里就永远都是你的家。每次只要一想起远方的父母，你就会觉得幸福而安稳。 某个相似背影惹的人不

去，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 但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爱，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那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 李茂山他破天荒的一曲《无言》的结局领导了整个歌坛的合唱潮流，带领了整个歌坛的趋向，踏入崭新纪元，以及创下了夜夜辉煌纪录，是歌坛空前的，也是一年来不分年龄阶层广受男女老少所接受的男歌手之一了。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合唱的歌，来自于杜德伟叶倩文的演绎《信自己》。 世间始终会美，

在成都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待在这里无比的惬意安逸，让你的度假显得如此短暂。一个人吃着美食，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老成都人，你一定不会感觉孤独，而是会感慨这里人们的悠闲和平静，让你来了就不想走。如果你想寻一座城，感受江南的烟雨风情，那就去苏州，这里最适合一个人独自看风景。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独特的姑苏文化，喝喝茶，吃吃茶点，听一段评弹，足以让你忘却平日的烦恼，只想安静地度过在苏州的每一天。大理是非常适合单独出去旅行的地方，从历史的岁月里沉淀出不少耐人寻味的人文历史景观，连同温润的气候和美丽的山水吸引着我们前去游玩。这里不仅有迷人的苍山洱海，也有清新宜人的环境和空气，那找一家靠海的客栈，看看书，听听歌，发发呆，就能度过美好的一天。吃吃逛逛，走走停停，放下担忧，忘却烦恼。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次难忘的独自旅行，你准备好动身了吗？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痛苦也经过，快乐也经过，让你好好。

晚上十点喽，还在外面狂欢吗？别忘了第二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是969主播龙叶，早点回家睡觉喽。 每一首歌